竟同行却未能舍不得盼望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数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 眼前人，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11日，农历咧就系年十一，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6%啊！ 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 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总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自諗情歌之一，我哋有陳百強有料理。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星期日同埋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系会下降嘅。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早上系天气清凉，室外温咧17度，相对湿度86%嘅。咁望下个日历咧，下个星期咧一咧就系呢个2月14日呢个西方嘅情人节啦。而喺呢个2月15日咧就系呢一个中国嘅元宵佳节，即系讲紧呢一个嘅中国情人节。哇！所以今日咧，佩佩特登拣嚟好多自冧情歌送俾天下嘅有情人。祝大家都情人节快乐！有时自谂情歌都可以代表你一啲嘅心意，送俾你嘅挚爱。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 是一般的落霞，走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不知道呢排咧，即系疫情咁严峻嘅时候咧，拍紧拖或者互相爱恋嘅朋友仔，会唔会觉得好牵挂、好辛苦咧？疫情咁严重，都系少见啲微妙。可能会唔会似咧以前咧啲人咧，即系讲紧呢个太空人啦，或者咧啲嘅叫我哋叫 long distance call 爱情咁样，即系分隔两地。虽然而家喺香港好似好近咁样。但是呢，即是见面的时间可能都会少了，又或者相聚的时间可能是几乎冇啦，是吧？咁啊，起码夜晚唔可以堂食先啦，系咪？唔可以堂食，咁可能少咗好多出街嘅机会。咁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大家都要留守家中。咁所以如果对于一啲嘅小情人嚟讲咧，其实都真系好牵挂嘅。不过有阵时呢种牵挂都系好嘅，因为先至知道你有几爱佢嘛。刚刚听过有周慧敏的最爱，找到你的最爱未呢？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他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

挽手共漫步，永行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良意恋，在脑海常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情牵一线。 我确信缘分，冇缘分嘅话，点可能喺人茫茫人海之中可以相遇呢？相识唔系偶然嘅，就好似你今朝早点解会扭开呢个心机会听我做节目，都唔系一个偶然，系一种缘分。听过咧有谭咏麟嘅《相识非偶然》，亦都单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早晨，早晨。紫琳情歌之中，我好喜欢的这一首，很含蓄，但是又讲到个心里面的想讲的说话。 当千峰长夜里飞过，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期望你想过我。当心思没办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那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或短短的表弟，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再等直至再吻到你。当清风长夜里飞过，当天空不知谁又再牵挂你，当心思没办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知不知谁愿这刻逗你？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想别人，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直至再吻到你，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再等直至再吻到你。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

句明天风高路斜。 送咩礼物？咁啊，将今日嘅节目送俾佢咯。每一首都可以代表到你嘅心意啊嘛。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系会下降。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系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啊。听过咧有学友主唱《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我哋有。 风轻吻我耳边，悠然相拥，共你的心意再接通，从头美梦，在发端飘过是你气味，渗出兴奋的眼泪，今天它照过去，全也属你。犹如是我心里热爱，怀着柔美色彩，此刻在盛开，笑着静待，得到你在以心灌溉。如果从前没有跟你别过，谁亦难以清楚，放开各愿走这么苦楚，心中最爱还是原先一个。爱情如红火温暖着我，情人好比心里的一切，世界若要失光辉，但这点火永远美丽。爱情如浓酒可醉掉我，情人今生不再可自制。当从前共你分隔，我像无悔轻言，可会知得是同时感觉到迷失的真意思。 我哋有家嫂彭羚嘅呢一首歌《情难》。

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2年嘅2月11号，农历咧就系正月十一啊。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 87%。星期五嘅早上咧，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一个话题咧，同甜有关嘅噃。谂起甜咧，咁啊，下个星期就系呢一个情人节同埋呢一个元宵佳节啊嘛，系嘛？情人节啊，仿佛好多时候都话会送朱古力，咁啊呢一个元宵佳节咧又话会食呢一个汤圆，全部都系甜甜蜜蜜嘅。咁同精神科嘅精神嘅健康又有啲咩关系？系咪食得甜嘢都会开心啲啊？定系点样咧？我哋一阵间要听下沈君豪医生嘅讲解啦。听埋呢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关淑仪嘅歌声。一首好耐冇听嘅歌曲，嚟到喺电视剧《回到美加时》嘅主题曲《爱恨缠绵》啊。 像梦般飘来，你的热爱自去自来。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五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沈医生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十一啦，咁啊讲紧咧就可能屋企嘅全盒咧都开始咧就大家即系要食嘅都食咗啦，咁啊又或者咧可能有多人互相即系恭贺之后咧就可能会送下啲糖果啊、饼干啊咁嚟啦，仍有咧啲嘅贺年嘅糕点咧仍然喺个雪柜咧都未食晒，呢啲咁高糖嘅食物咧，如果抌咗佢又好嘥噶嘛，但系食晒落肚咧，咁又可能产生。好多问题，咁今日不如同大家讲下呢个高糖食物啦。如果我哋真系选择慢慢将佢咧食晒佢，咁对身体咧，除咗肥胖之外，仲有啲咩嘅影响咧？ 大家咧即系都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我就真系好好糖嘅，咁一啲甜嘢啊，嗰啲甜品啊，都系我嘅一啲挚爱嚟嘅， 佩佩都系。 是啊，真是好好开心的食甜品哦。咁但呢原来呢我諗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高糖食得多当然对身体即係会有一啲负面嘅影响啦，等等咁样肥胖啊咁样。咁但原来呢大家唔讲可能都未必知道喎，原来高糖食物呢都有唔少嘅研究呢就话可能对我哋嘅精神健康情绪健康呢可能都会有一啲影响㗎喎。 係咩？ 冇错啦，係咪觉得有啲出奇呢？ 因为通常啲人话如果你唔开心嘅时候呢食啲甜嘢呢个人就会开心啲㗎喎。乜係啱啱相反㗎？ 冇错，原来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呢，原来我哋过分摄取一啲高糖食物嘅时候呢，原来呢我哋可能直接导致我哋可能会有一啲抑郁症啊，患上交易患上抑郁症嘅机会㗎喎，或者焦虑症啊，或者擔心啊、猛疹啊咁樣咧，都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啊，點解會咁樣樣咧？其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咁原來咧，當我哋就算唔係有啲咩糖尿病啊嗰啲咁樣嘅情況咧，如果我哋過分攝取一啲高糖食物啊，尤其是一啲咧，可能係講緊一啲精煉嘅食物嗬，咁嗰啲糖分咧係好快吸收咗之後咧，喺我哋嘅身體裏邊嘅血糖指數咧，好快飆升嘅。当我哋飙升，而跟住咧就会好容易激发到我哋一啲胰岛素嘅发出啦。咁发出嘅时候咧，我哋个血糖亦都会急速咁样下降。就系呢一个好快飙升、急速下降呢一个情况咧，都会令到原来咧我哋嘅情绪咧系唔稳定噶、哦，都会有咁样嘅血发咯。咁呢一个其中一个嘅解释啦，仲有一啲解释咧，就系话如果当我哋去到食呢一啲高糖嘅食物嘅时候咧，原来有可能令到我哋身体上边嗰啲发炎嘅指数咧都会提升嘅、哦。咁大家都知道发炎咧，其实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可能抑郁症啊或者其他情绪病咧都会有影响嘅一个嘅情况嚟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一个人即系去到食一啲高糖食物嘅时候咧，都会原来会影响我哋脑入边咧。有一啲叫做 BDNF， 即係腦入面腦細胞生長嘅一啲激素啊，或者因子啊咁樣。原來呢一啲當 BDNF 受到影響嘅時候咧，都會令到我哋可能腦入面嗰一個結構咧，有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而產生一啲情緒問題出嚟嘅喎。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其實慢慢咧，去到即係有講出嚟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研究咧，開始即係做呢一樣嘢啦。其實都做咗一段幾長時間。一個比較大型嘅咧，就係講緊2017年咧，講緊係四年前啦。咁嗰個研究咧，就原來做咗都有一個相對大規模同埋比較嚴謹嘅一個嘅方法。原來發現咧，男士啊喺食好高糖食物之後五年咧。嗰、那個有抑鬱症嘅機會咧，原來咧係好明顯咧有上升咗嘅。咁咧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咧，暫時嚟講比較顯著嘅一個研究，見到有咁樣嘅影響咯。 聽你咁講，咁不如完全唔食呢個糖分嘅，咪冇呢啲問題咯？係咪真係一啲都唔可以食咧？ 我諗亦都係一個好相對嘅情況嚟咯。佢哋做緊研究話攝取高糖食物呢，其實就遠遠超過咗世衛呢佢每日建議嗰個攝取糖分嗰個嘅劑量啦。咁講緊譬如英國嗰啲人士呢係2倍呀，跟住然之後美國呢更加去到3倍呀咁樣，即係嗰個研究啦。 就發現有咁樣嘅攝取量咯。啊，咁原來咧，如果我哋每日根據世衛嗰個標準去到食嘅話，就相對係會安全嘅。咁你話嗰個標準係啲乜嘢啊？其實佢係每日有一個唔知幾多克嘅糖分攝取，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應該係100克以內嘅糖分啦。啊，咁但係當然好難計啦。呢、這個可能即係營養師去幫我哋啦，係咪？咁特別起碼我哋要留意就係、是。譬如好多時候一啲精製嘅，譬如碳水化合物啦，其實咧你唔好以為係冇糖喎，譬如啲面食啊、公仔麵啊，係啦嗰啲麵包啊等等咧飯啊，其實咧原來都可以好多糖分喺中間啊。如果我哋咧唔平衡、唔平均不斷食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係令我哋嗰、那個。身體的糖分是會很容易就過量了、那不說說一些甜食啦，是不 是、但是如果吃適量是不是其實都會有幫助呢？因為以往給人的感覺就是、吃甜食是可以令到人開心快樂的嘛，如果適當地這樣吃是不是就為之好呢？究竟什麼為之適當呢？ 我都同意、其實呢就是很相對的一件事咯。其实食嘢本身咧，我都觉得系一个享受，甚至系可以一个减压嘅一个良好方法嚟嘅。尤其是甜品啦，大家食甜品嘅时候都会觉得好开心啊，好愉快啊，好享受噶嘛。其实呢啲感觉咧，我都相信咧系带俾我哋可以放松到，同埋咧舒缓到情绪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针都系有两头啦，系咪？我哋唔去到控制自己。即係可能食一個適當嘅份量啊，可能一份set 咗嘅甜品，佢有一嚿蛋糕仔啊，一兩塊嘅曲奇餅仔啊咁樣。咁其實呢啲亦都即係大家心裏有數，就應該就唔會過量啦。但如果我哋咧不斷咁樣去到食啊，可能食埋人哋嗰份啊，仲再叫多兩份啊，其實呢個好明顯過咗量啦，係咪？咁可能去到咁樣嘅話咧，我哋就要注意咯，因為凡事都係嘅。所有嘢適可而止就係好嘢啦，但係如果過量嘅話咧，往往帶俾我哋一啲無論可能我哋意想到或者意想唔到嘅後果嘅。 嗱，咁其實先講咧就話適量啦，咁有冇啲行為咧，即係可能佢食完甜嘢，我見到佢咦可能影響到情緒，咁有啲乜嘢嘅症狀我哋係會睇到係因為食甜嘢而影響到嘅咧？ 坊間嗰啲研究咧就係講緊就係話，究竟點樣去到察覺到呢啲症狀咧？例如啊。每个人好脾气好暴躁啊，好猛整啊，个人咧没精打采啊，好唔开心啊，又或者好焦虑啊，等等呢啲咧都可以系一啲嘅相关症状嚟嘅。不过咧喺我哋即系精神科嗰个角度去睇咧，其实好难咧，因为呢个咁样嘅情绪问题咧，就直接咧。就话系一个原因造成嘅，包括咧你食得太多糖啊，咁样造成呢啲情况嘅。通常我哋就会睇晒整体嗰一个人嗰个生活习惯啦，又或者咧佢嗰个心态，又或者佢最近遇到啲咩事，甚或咧可能佢嗰个成长嘅经历啊、背景啊等等咧，做一个整体嘅评估，先至会知道咧究竟有啲咩因素咧系好直接，又或者咧。好明显咁样影响紧佢嘅情绪咯。咁当然啦，你话食甜食系咪一个重要原因咧？我哋都因为呢啲研究咧，可能都会去到注意嘅。但系咁话分两头啦，有时可能当我哋情绪唔好，我哋会食多啲可能嘢咧，去到安慰自己啦，去到令自己开心啲啦。咁所以咧，亦都好难单一咁样单方向咧，就话系一定系嗰、那个。直接因为食得多糖又引起唔好嘅情绪啊，咁有时我哋都谂翻转头，会唔会系其实个情绪唔好咗先咧？跟住可能佢会食多咗嘢咧，都有咁样嘅考虑，我哋要注意咯。 咁其实除咗即系头先所讲食甜嘢可能诱发到呢一个嘅抑郁嘅情绪之外咧，其实除咗食甜嘢之外咧，点样即系患呢个抑郁嘅因素应该都有好多噶嘛？系咪啊？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真系好多噶，好似头先咁样讲。我哋嘅生活模式啦，又或者即係可能我哋面对緊嘅压力啦，我哋同屋企人嘅关系啊，甚或呢我哋好多啲比较长远啲嘅係我哋遗传嘅因素啦，我哋成长嘅背景啊，我哋成长嘅经历 啊可能同父母或者同家人細个到大嗰个关系或者嗰个互动啊，自己嘅心态啊，我哋諗嘢嘅模式啊，其实呢啲呢正正亦都係非常紧要嘅一啲因素呢，影响紧我哋嘅情绪，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有啲乜嘢去到 譬如喺個食物上面啊，起碼係頭先我哋今日講呢一個題目咧，可以去到幫下自己嘅咧，就係、是、啊嘗試下用一啲唔其他嘅方法咧，去到應付我哋壓力，就唔係話淨係用食嘢啦。咁第二咧就係、是、當我哋食嘢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注意下咧。食多啲除咗我哋好鍾意嘅糖分之外呢，有時蛋白質啊同埋纖維素呢，其實我哋都可以注意返個食物裏面嘅提升返。因為呢兩樣嘢呢其實都會係比較慢嘅發揮，即係吸取到一啲糖分嘅食物嚟嘅。咁可以令到我哋嘅血糖呢冇咁波動啊，比較穩定啲啊咁樣。咁同埋呢有時都係一啲比较高糖嘅，譬如精制嘅糖啊、蛋糕呢啲咧，我哋咧適當時候控制地咁樣去到食，千祈唔好咧一下子食好多，因為呢啲咧可以令到我哋血糖咧好大上大落嘅。咁呢啲亦都係對我哋嘅身體健康啦，以至我哋嘅精神健康咧都冇幫助咯。 咁希望大家咧都要注意下飲食啦。咁有時咧一班朋友一齊齊娃娃話去食甜品嘅，咁梗係又唔好抗拒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無事無干咧，都日日整甜品自己食咧，即係除咗你話即係精神健康嘅問題，你睇到自己個肚腩日日咁樣長大咧，你自己都會唔開心啦。所以大家都係要控制好自己，唔好過分攝取呢一個糖分啦。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咧精神科專科沈君濤醫生，下星期同有時間我哋繼續再探讨其他的精神健康问题了吧，拜拜 拜拜。 要是你还记得那日美丽气氛，如然后也像这样变无憾，故事每日发生，你相处过的人，如这日再聚一起我合衬，你大概亦记得昨夜与谁对饮，谁冻即身后有不灭情分。要是你亮了灯，你知我这种人总会愿意来同苦分甘，唯有你可以随时伴我一生，最终的寄托得一个，任何成就换不到的，既然有你赠我，谁在乎未来未清楚，唯有你可以随时问我，当初某一天与你怎经过，面前长路尽管艰苦，最后仍忍着我，谁可前生如我。你大概亦记得昨夜与谁对饮，谁冻即身后有不灭情分。要是你亮了灯，你知我这种人总会愿意来同苦分甘，唯有你可以随时伴我，一生最终的寄托得一个，成就换不到的，既然由你赠我，谁在乎未来未清楚，唯有你可以随时幻想我，当初某一天与你怎经过，坚持着路尽管艰苦，最后仍忍着我，谁可情深如我。 近排咧，即系喺呢一个网络上见到好多郑伊健嘅相，

另一位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認為整體防疫策略要有改變，但封城就要視乎是否真的做得到，同埋有需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包括醫療同埋物資供應。一陣聽下佢哋嘅意見。 咁本港尋日咧就新增咗900多宗嘅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明愛醫院咧亦都出現院內感染群組。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調查之後就懷疑啊，係因為有一名確診咗嘅護理導師曾經喺病房不斷講説話教學，將病毒傳開去。一陣間會講下詳情。 最新一輪的防疫措施，最初說連婚禮都不可以舉行，之後在一日之內兩度調整出席人數上限，有在昨天註冊的新人認為不合理，另外亦都會了解酒樓負責人怎樣應對疫苗通行證措施。 第五波疫情當中有不少的患者都是小朋友和青少年，有專家就說感染了 Omicron 變種病毒，病情未必很嚴重，但是就有機會引發起嚴重的併發症，呼籲要接種疫苗。一陣間會請來港大教授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印度南部一个邦实行学校禁头禁令，引发示威浪潮蔓延全国，甚至演变成宗教冲突。有评论指印度宗教多元化，同头巾相关的争拗不时都会发生，不排除今次有人在背后搞作，获取政治利益。留意环看天下分析。 小朋友想象力无限，绝对不可以忽视的。